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北京时间下午的5:06，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伦伦。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今天又到了一个周五的时间，路上想必是非常的堵。如果您在路上现在是正好下班，正在路上堵着的话，可以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同时也可以在这个微博上或者这个直播平台上来搜索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在一直播或者是微博平台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都可以来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而更重要的是跟我们一块儿来聊天儿。 对，就是我们的参与方式哈，是参加这个视频的直播。那么还有一个消息呢，要跟大家伙分享一下，就是在北京青年广播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开始了，请立刻登录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活力工厂魔力工厂参与报名，可以了解更多的详情，也可以登录荔枝 FM APP 点击北京 FM 频道进行查询。我的天啊，我第一次自己完整的说下来这段口播词， 不容易哈。 之前都是你说的是吧？ 对，之前都是我说的。 对， 这一段也是非常非常的，我们跟大家这个反复说过好几次了，一次非常好的活动的机会，也希望大家这个积极的参加。 我们今天是怎么了？我们今天是被吓着了吗？ 对， 是被今天的选题给吓着了。 对，今天这个选题跟大家聊的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可能大家也都是深有感触的这个话题啊，因为其实我看到这选题上我还在想，我觉得啊，目前在很多的家庭里边是不是都有这个现象，就是以前我们都说这个在这个家庭关系当中啊，都说这个所谓的这个男人，一个家里的男的也可能是家里的顶梁柱啊，女孩呢往往是围绕这个男生来转的，但是现在在很多家庭当中，包括在很多情侣的关系当中，包括在很多社会的环境，比如说职场当中，那这个形势好像发生了一些逆转。就是说女生往往是当家做主的啊，有一些反正我认识有很多的家里边这个最后拿大主意的，或者说家里有这种很大话语权的都是女的。对吧？ 然后所以今天聊什么主题呢？我觉得把大家伙儿给带的就不知道，想象不到咱们聊的是什么主题了。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想其实聊的啊，就是在电视剧里目前我们经常会发现的这么一个套路，叫做大女主。这个大女主有多大呢？并不是说她长得大，并不是说她个头大块头大，而是说她这个气场非常的大，而是说她的整个这个套路是非常非常人生套路啊，是很开挂的。有一些这种女主现在呢在这个电视剧里非常出现，其中有一位国内的优秀的影视演员可以说是大女主的专业户啊，这就是我们的是不是外号叫娘娘，经常人会这么讲吧，娘娘孙俪啊，很多的戏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她扮演这种角色。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这个大女主在影视剧当中，包括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看到这种所谓的大女主啊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但其实刚才啊论论说的那一点，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女性可能是在这个家庭关系当中啊，或者说在这个工作关系当中充当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了。但是我没有很同意说就是女性就非得拿主意或者是当家做主了，只不过呢是原来就是尤其是古装戏啊，你会发现很多女人 人呢是没有话语权的，但只不过现在呢基本上是这事儿谁对听谁的，我觉得啊，虽然在很多家庭 讲理哈， 对讲理，当然很多 真的是这样吗？ 很多家庭当中女人不太讲理哈， 真的是这样吗？你开心就好，你说是就是。 你看感觉又要吐槽是吧？但是我说是就是嘛， 对 吧？ 对对 对， 你说是就是，所以你看，从我们刚刚两个人这段对话当中就会看出来，其实，在我们这个节目的关系，在我们两个搭档关系当中，最后拿主意的啊，最后是谁？这个到底听谁的？话语权在谁的手里？相信大家心里也自有一杆秤，对吗， 哎， 朋友们？ 那我们是不是要出去聊一会儿，来说说这个话题？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有什么意见你可以说。 我们有什么事儿在这儿聊就可以了，我们在这儿解决就 OK 了。 其实孙俪这个形象啊，我觉得还挺有趣的。最早我们接触她的时候呢，虽然是很有个性，但算不得是很强势的那种女人的形象，对吧？ 对。对， 尤其之前应该是幸福像花一样，是吧？ 对，幸福像花一样， 对， 包括这个玉观音， 嗯 啊，我当时印象特别的深，我当时因为是特别喜欢那部电视剧， 嗯， 那应该也是孙俪的一个荧幕的处女作吧，反正也是她最早期的几部作品之一。 嗯， 我因为那部剧当时去买了海岩的小说啊，哦，当时就看了一下，觉得那部戏当中确实给人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 嗯，所以当时呢，她不算是那种就是开了挂的那种大的强势的女主的形象哈，啊 嗯。 可是到了后来呢，从《甄嬛传》之后就开始越来越走向这个大女主的这个套路了。 嗯， 那么这个大女主的套路到底有哪些套路呢？包括除了这个孙俪的剧以外啊，还有很多的女人都成了这个大女主的专业户，比如说赵丽颖， 嗯 啊，甚至说连章子怡都想说这个在大女主的道路上面， 发展一下， 发展一下，嗯，对。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大女主的套路的排行榜。咱们就是拿孙俪的戏呢举个例子， 嗯， 哎，但是我们也可以聊到一些其他的热门的一些电视剧哈， 嗯， 就是他们也有这个大女主的套路。 哎， 嗯， 没错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讲的这个这三部剧啊，其实也都是孙俪演的，但是其实我们也不局限于孙俪这个演员， 嗯 啊，其他的一些这个优秀的演员，我们都可以一块儿啊来聊，看他们身上这个套路啊究竟是怎么样的。 嗯，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的这个大女主所谓的第一个套路，就是都会逆袭开挂，就是说她的这个整个的命运是属于很强悍的啊，在整个的她的这个生命的历程当中会面临一些坎坷，但是总往往在这个时候，要么是就是有这个贵人相助啊，要么呢就是有一些这个自己命运上的突破，性格上的转变。 嗯， 这种所谓的这种套路啊，在一部剧当中可以说是反映的非常的充分。这就是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个《甄嬛传》啊， 嗯， 啊，是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看过，前几年呢也是大红大紫。在这当中，其实就充分诠释了一个大女主她的这个整个的人生历程，开挂的人生究竟是怎么样的。 对，嗯，但我觉得其实最开挂的还不算是《甄嬛传》，其实最开挂的是，正在热播当中的《那年花开月正圆》。 嗯， 就其中呢， 嗯， 孙俪是一个，啊，跑江湖的， 嗯， 然后因为这个后来嫁给了一个富商嘛， 嗯， 这富商死去之后呢，就被误解又被陈塘，然后被陈塘之后，你想大女主怎么死得了呢？ 嗯， 肯定死不了，对不 对, 对, 对， 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女主呢又活了， 嗯， 活了之后呢就一路披荆斩棘，就成了一个女富商。 嗯， 那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片段哈。 既然已经是吴聘的妻子，我和你娘也认你，从今以后你要好好珍惜，好自为之啊，啊，把你以前那些习气习惯通通丢掉。你得记住，你不再是走江湖的卖艺的那个周莹，而是吴家东院的少奶奶。你的过去我们可以不计较，因为那都是过去了，但从今以后你的一举一动，你可不能再丢我们吴家东院的脸，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吗？ 老爷，我也给你教个理吧，我从来就没想过嫁给吴聘，那天的确是情况特殊，所以我鲁莽了一把。如果你和夫人都觉得我不配你们家，没关系，你把我休了，我不在乎。 放肆！ 猖狂！ 反了你！ 爹， 我不是要跟你对着干，我只是习惯了。我们走江湖的，遇到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示弱的。人敬我，我敬人，人若翻脸，十倍奉还。 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正在热播当中的《那年花开月正圆》当中的一个片段啊，厉害了！你说在那个时候，然后那个他的就相当于是他的公公，他公公说放肆，他说猖狂，然后一拍桌子， 厉害了！ 对，其实对看这部戏的时候，有很多的观众都在拍手叫绝，但是好像都是女性观众偏多一些吧，正在追剧的， 对啊，其实啊，我们现在看到也是在这个有很多的相关的调查哈、啊，比如说这个。为什么业界啊都现在拍这个大女主的剧，就是因为其实也是跟她的这个受众的群体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有一个调查就说了，现在在家里掌握电视机遥控器的大部分都是女性的观众。说电视剧的女性受众比例已经超过了60%，就是说女性跟男性看电视剧的比基本是一个6:4。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比例呢，从我观察到的日常的情况来看啊，可能说低了，我觉得可能比60%要更多。 可是女性拿着电视剧的遥控器，男性可以拿 iPad 呀，或者是拿其他的一些平板电脑去看啊。 对 啊、 嗯，对，但 干嘛要抢遥控器呢？ 对，抢遥控器肯定不是，是抢不过的，对吧？遥控器理应是掌握在女性的手里。但是从这个细节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就像我最开始说的，在家里当家做主的，目前啊这个情况可能是发生了一些逆转啊，跟这个不可同日而语了，女性的地位在家庭当中。所以说，为什么女性要看电视剧，那你得拍电视剧，你得让女性看着高兴才行啊。那拍什么剧让女性觉得高兴呢？那肯定是女人翻身的、也不能叫翻身做主人啊，就是这种所谓这种开挂的智商。因为可能以前我们看到，比如说这部剧啊叫《那年花开月正圆》，一个其实是一个女性创业的故事。如果我们搬到现代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女性创业的故事， 就是《杜拉拉升职记》。 哎，那我们之前来看，那可能讲那些创业的，比如说之前有过这种叫《乔家大院》，包括这种《闯关东》啊，包括再早一点的这个大宅门，其实包括什么康熙王朝啊、雍正王朝啊，其实也是虽然讲的是一个王朝、一个帝王的王侯将相的故事，但其实我们把它套到现实的模板当中看，就其实都是一个男性创业的故事 啊，对呀、啊， 对吧？你经营一个国家，你当皇帝也是一种创业的过程嘛，但是呢，近几年我们就会发现，哎，男性创业的这种故事好像已经慢慢变少了，就比如说这部《那年花开月正圆》，那就是一个女性创业的故事啊，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知道，在创业的整个的大环境当中啊，这个女老板也是不少的。 对， 女性她在创业当中本身也是，因为两性她都是各有优劣的嘛。女性本身她在这个职场商场当中也会有她一定的优势的。有很多的女企业家也是很成功的，对吧？ 对， 所以说女性看到这个她高兴了，一想，哎呦妈呀，我这么厉害了！你看我们女性，对吧？ 对，最高兴的是她的智商开挂的程度真的特别的高。比如说她有那种科学家的头脑，然后有那种无师自通的。就是经商之道，就是在这部剧当中，孙俪扮演的周莹那个角色真的是无师自通，就到什么程度，就没什么事儿，看到就人家看到就是普通的棉花，在他看来那就是生意，不用学，就天生就有这样的一个头脑，虽然原来只是跑江湖卖艺的，就这个当然跟他在剧中的人设哈，就是这个成长经历有关，但是也就是不乏他的一些天才性，就天赋异禀的东西，所以女性观众看到这样天赋异禀的东西，可能还是挺高兴的，心里还是挺开心的。 你看到这些心里会开心吗？ 我呀， 还行吗？ 还行，但是我还挺喜欢看，就是大女主跟大男主都可以，就是我是喜欢看他整个这过程，看编剧怎么写，看编剧给他安排一些什么样的人进来。你比如说这部剧当中啊，就是现在还没有播完，但编剧的套路呢就明显改变了。编剧说了，说为了说。就是等于说抛开原来那种女性要成功就一定周围有很多个帮助她的男人这样的一些设定， 所以呢才在第20集不到的时候就把她丈夫给写死了。 嗯， 她丈夫是一个富二代啊，就把她丈夫给写死了。然后隔一段 切断了她所有的帮助， 对，切断了她的帮助。 嗯， 然后说从她丈夫死了之后她才正式踏上了这个大女主的道路。然后之后的那些男人呢也都是或多或少的会成为一些她的阻力，就是不是说完全是她的助力。 嗯， 就这个就跟原来大女主戏有点不一样了。 嗯， 原来大女主戏一会儿咱们会讲到她的套路就是所有人都在帮她。 嗯，对，但是这个就是还是其实跟我们传统的这种大女主戏也是有不一样的。 对， 因为这是一个新剧，所以呢也是有一些这个新女主戏的东西在里边，就是说她打破的这个东西要很多，所有人都会成为她的阻力，包括她周围的男人们要跟他们去斗智斗勇，从他们当中杀出一条血路来突围啊。所以说这种整个这个设定，人物关系的设定，包括整个情节的发展，哎，都是可能有一些新意的啊，在这也是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另外其实还有一点啊，刚刚看这个片段的时候，包括听广播的朋友听里边的一些这个对白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这部剧作为一个宅门当中的，就所谓这种古时候封建社会当中这种宅门当中的商战戏，一般的宅门戏呢，可能给人的感觉是比较灰色的， 嗯， 比较黑色的，觉得这里边，哎呀，就是其实跟一个宫廷明争暗斗是一样的， 嗯， 啊，宅门里边所谓有句话，这个一入宅门深似海嘛， 嗯， 啊，也是会有这个家里当中的家族当中各种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包括这个商战上各种的跌宕起伏，给人的感觉，哎，总是偏这个灰色黑色一些。 嗯， 但是这部剧呢，就是也是摆脱了这个我们常见的这种套路啊，这部剧还是非常非常的轻松和明快的，就是看上去虽然是宅门当中的一个商战戏， 嗯， 但是看上去其实并不是很黑色，看上去给人会感觉哎很放松，很开心，所以也是这部剧为什么现在啊在网络上的这个点击量，包括在电视剧在这个电视荧幕上的收视率还都是取得很不错的成绩，大家对这部剧的评价也都非常高，其实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对，就是它的节奏非常的明快，而且呢就是没有太多的注了水的那种螃蟹， 嗯， 就注水的螃蟹是什么呢？这一会儿 我差听说注水的螃蟹， 嗨，这螃蟹是快下来了，大闸蟹，对，这个比如说就是旁支哈，像什么丫鬟之间啊，就谁跟谁又斗死了呀， 嗯， 然后或者说这个什么路人甲乙丙丁又惹是生非了呀，还有什么就类似这种的吧，就是 跟主线关系不大的东西， 对，跟主线关系不大的东西，嗯，但这个呢在一拍就七八十集的那种大女主戏当中非常容易出现， 嗯， 就是动不动就是女二女三女四女五，然后就可能就斗起来了，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些旁线， 嗯， 但是这部电视剧其实主线是特别清晰的，编剧呢会在适当的时候就写死一个人，适当的时候呢写死一个人，然后这个人之死其实也就是这个大女主的一个成长，就她每个阶段的胜利以及她每个阶段的进步，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大女主戏的新的套路吧。 听起来那么不寒而栗呀，就每战胜一个人那哥们就挂了， 对呀， 每战胜一个就挂了，每战胜就挂一个， 因为他要是不挂的话又会成为他的阻力，他要成长啊， 嗯， 成长的话肯定要这个适时的就挂掉那么一两个哥们儿哈，然后 推动不下去了， 对， 嗯， 而且这个其实是一个真实的商战戏改编的， 嗯， 而且在历史上也确实是他的丈夫很早就死亡了， 嗯， 然后他就是独自撑着慢慢的就变成了女首富，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嗯， 所以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哈， 嗯， 就是说如果写的太怎么说呢，太不符合历史事实了呢，有的时候又会觉得别人看不下去，是吧？真实有这么个女人还挺厉害的。 没错，因为其实啊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剧啊它往往在架空之后就会越写越飘， 嗯，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有很多事情跟逻辑是不符的， 嗯， 因为它没有一个事实为依据的话，因为编剧它毕竟啊这个经验也是有限的，它不能把每一类的故事都能研究得非常透，它对于每一个领域呢也不是自己完全的能够掌握，所以它如果真的是脱离事实写很多的话，那可能真的是到最后就越写越飘，大家就会觉得我靠，这种事情就很多不合逻辑的事情会发生， 嗯， 于是大家会把它扫进这个烂剧的堆里边。 哎， 对，其实还有一个例子啊，就刚刚你说的这个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我突然想起来，其实就是我刚刚也说过的一部叫这个《大宅门》，是， 嗯， 应该是在21世纪初也是非常优秀的一部电视剧啊，其实跟这个剧也是有一些相似的，同样呢里边也是有一个 差不多套路这种大女主，就是这个斯琴高娃老师饰演的白文氏啊，应该是也是作为这个白家大宅门当中的一个儿媳妇儿，然后呢在几个儿子都不中用的情况之下，只能一个人是挑起了这个家里的大梁，最后呢也是把这个家业重新推到了一个正确的轨道上。其实跟这部剧还是有一些相似的，而且也是根据真实的这个事件改编的，因为我们知道这部剧的编剧啊也是这部小说的作者郭宝昌先生，他自己呢就是这里边真实的一个人物，就是都传说他是这个白景琦的养子，当然白景琦、白文氏这些名字可能都是虚构出来的，但是整个宅门当中的故事还是有据可依的，基本上还是按照整个这个家族的一个兴衰史来完成这个创作的，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也是很多相对真实的历史事件的一种还原。 对，所以其实有历史事件来做依托的话呢，就是它的整个人物剧情会没有那么飘。有一个阶段其实好多的这个大女主戏啊都在就是架空史实，爱写这种什么神仙鬼怪的那种哈、然后后来 一个女的没办法了，实在马上要死了，突然成仙了， 就是马上要死了怎么办，什么结魂灯给你结个魂呐、然后什么 出现一个仙儿帮了你了， 对，然后类似那种就是到了某一个结界当中又谁把你给帮了呀，就是那种大女主死不了让你很无语，有的时候就你知道她死不了，她肯定死不了，因为拍了六七十集肯定都得有她嘛，至少到最后一集之前她肯定是活着的，可是就是具体他怎么活下去的，就是有时候他的那些梗啊或者那些套路啊就让你会觉得、我的天哪，哎呀怎么会这样，就这种感觉。但是这个那年花开月正圆还行，就是说只有一个陈塘呢确实是被人给救了，但是救他这个人呢也有情可原嘛，就是也是一个前面有一些铺陈的这么一个人，但这种呢就是说开了挂一般的这种智商呢确实也是因为他有史实嘛，所以我相信在历史上面可能也真有这种女人是这样的一个， 肯定会有的， 对， 有 天赋的，因为其实经商是有一些天赋存在的，就是身边有一些人因为可能父母经商啊或者说家族是经商，他确实是从小就比别人更有经商的头脑，所以这个还是在这个剧中是有，我觉得是还有可能吧，算是 没错， 还不是套路那么深的哈。 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部剧啊，也是近期正在热播的，叫做那年花开月正圆，还是不错的大女主的套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过两天就是周末了，在家里没事可以翻看一下这部剧。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第二个套路呢是什么呢，就是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叫所有男人都爱我所有女人都恨我，但是一般的结局呢又不得善终哈。这个比较代表性的哈，如果是以孙俪老师的作品来说呢，就是《芈月传》了。我相信看过这部戏的朋友也很有感触哈。咱们先来看一下《芈月传》的片段。 假若能回到过去，姐姐是否愿意？你都已回不去了，不曾试过，怎知不行？ 是什么？ 怎么是？难道你能让时光倒流，能让先王与我情意如初，能让大儿起死回生，能把江山社稷重交于我手中？假如没有那么多的纷争，你我能回去吗？ 不可能，你我一开始就错了，我是嫡公主，生来就该做王后母后，而你是庶出，只能给人做印子，所以不是回不去，是姐姐不愿意回去。你以为你的儿子当了王，你的身份就变了，能与我平起平坐？当年我与先王成亲，就是在这清凉殿里度过了我的新婚之夜。 先王对我温柔多情，

这个就 觉得 会的，会的，会的，真的会这样。 原来男人看到大女主戏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怪不得 很焦虑，很焦虑， 嗯，怪不得很多这个男性朋友一说到哦，看什么《甄嬛传》啊， 别别别看了，这有啥好看？ 这有啥好看的？墨迹死了，80集呢，是吧？ 关了，关了，关了，嗯，对。 然后内心的潜台词是这， 你们要都这样，我们怎么办？我们往哪摆啊？对不对？ 啊，行行行，那下次那个看。看什么足球之类的哈，就直接那个把外面那个天线什么都给拔了。然后，哎呦，怎么今天信号这么差呀？ 我们还是看《甄嬛传》吧，要不然 对，还是看《甄嬛传》哎，好了是吧？今天我们先来聊一聊啊，尤其是拿这个孙俪老师的几部剧来做一个典型的这个举个例子哈，然后来说一说这些大女主戏的套路。刚才我们说到第二个套路了，就是所有的男人都爱我，所有的女人都恨我，感情不得善终。我觉得大女主戏看多了有毒。 对对对，没错没错，说的太好了，你看我这激动的我都拍案叫绝了，大女主戏有毒，一定要慎重看， 你还 看完了也不要学， 你拍案而起，然后出去拿一盆冷水直接浇到自己身上， 对，说的太好了， 冷静一下， 大女主戏有毒，真的， 这个就跟有的时候咱们说到说看一些玛丽苏剧有毒，我觉得也有点相似， 没错， 就是大女主戏哈，有的时候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就是关键的时候总会有人出来帮我，而那个帮我的人永远都是男人，你发现没？包括这个《甄嬛传》啊，《芈月传》啊，就是遇到了这个紧急的时候，基本上女人都是害他的，男人都是帮他的，所以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就会有一些人分不清现实跟这个电视剧当中的一些事儿， 就是自以为也是所有的人都会来，所有的男人都会来帮你， 对，然后所有的女人她都天生带着敌意，对吧？是不是有毒？你说 对啊， 嗯， 没错， 是 不是什么好。不是什么好剧，我就跟大家说，可以看啊，但是看完千万不要学，还是要认清现实是怎么样的，对吧？ 现实就是你看哈，像刚才那样的一个情节呢，倒是它跟这个玛丽苏剧不太一样哈。一般呢，像这种大女主剧，它的就是终结都不是特别的好。比如说像去年还有今年特别热播的一部剧叫《大唐荣耀》，然后这部剧当中呢，也是就从一开始她跟男主之间这感情就非常的深厚，但是后来呢，就也是发生了这个所有女人都跟他抢男人这样的一个戏码，最后呢就是也没有善终，就是他就消失了，然后具体怎么样就不知道了，对吧？其实这个也是挺悲凉的，对吧？ 对，因为其实啊，这部这个《芈月传》里啊，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套路叫所有男人都爱我，所有女人都恨我。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啊，其实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就是说，一旦如果说一个女人真的是让所有男人都爱她，那么另外的。就不能说所有女人吧，大部分女人都会恨他。你作为一个女生，你细细想一下，我这句话讲的有没有道理？ 我作为一个女生， 是有道理的吧？ 我只能说是这样的，就有的时候有些女生会觉得，会觉得自己所有的男生都应该爱她，然后所以呢，她对所有的女生都存在敌意，而且这种敌意，就之前上周做女神百分百的时候，我们也在这个节目里面聊过，就这种敌意，其实稍稍有一点阅历的人，你跟她一接触，你就能感受到她身上那种敌意，非常明显，就是她对男生跟对女生不同的这种态度非常明显，但有的时候她真的没有到那种所有男生都爱她的程度，而这个时候她又对所有的女生都有敌意，我觉得这个就怎么说呢， 有点莫名其妙， 就有点莫名其妙了，就是这种敌意其实存在于某一类，就是咱们说的女生可能看多了剧之后内心戏太多了这样的一些人身上，会跟她接触起来非常的不舒服， 就是沉浸在自我的幻想当中， 对， 无法自拔， 对， 所以说这种剧啊，大家真的啊，还是我最开始反复跟大家强调的那句话， 别看是吧， 对，别看，可以看看完了千万不要当真，不要瞎琢磨， 我跟你说，足球看多了也不行，你知道吗？ 对， 就是球类运动啊，看多了之后就会以为自己踢得像那个运动员一样好。可是真的你自己上了场之后，你踢得会像运动员那么好吗？ 那不会， 差得很远，对不 对？ 有没有落差？ 有 是吧？ 有 落差，就特别失落，对不 对？ 然后觉得人生没有价值。 然后呢，就转去看《芈月传》了。 对，所以要少看，多看《芈月传》。 对，其实说到这个《芈月传》，也是一部孙俪的代表作，而且确实在这个当时《甄嬛传》大红大紫之后，拍这部《芈月传》，大家当时的取得的这个期待啊，也是非常的高的。但是这部剧，从口碑上还是从它的这个整个的制作水准上，确实跟《甄嬛传》还是有一点点的差距的。像这部戏正面评价其实有很多啊，我们就也不在这儿赘述了。这个，但同时也有一些人是提出了自己对这部剧的一些疑问啊，就是说《甄嬛传》其实有一些玛丽苏的这个影子在里边， 还真是， 对吧？ 该遇的，该到什么时候就遇上什么样的男人， 对，就 就是不断开挂，就是总有男人来救你。 对 啊，遇到一个这个不管是遇险也好，是马上在这个荒野当中濒临死亡也好，还是在这个宫斗当中， 对 啊，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总有一个人出来救你。就是主角光环太强烈， 对， 主角光环太强烈，就容易给人造成一种玛丽苏的感觉， 对 吧？而且呢，啊，说这个情节桥段也是稍微有一些俗套的啊，这可能也是大家对这部剧啊没有对《甄嬛传》那么推崇的一个原因啊。其实就接回到我们上一部跟大家来讲的这个《那时花开月正圆》啊，这部剧 说对了， 对吧？《那时花开月正圆》这部剧还是根据一个史实来改编的。芈月呢，它跟史实它跳脱的可能就稍微有一些远了，它有很多的这个架空历史的一些桥段放进来的话，就可能会在整个的逻辑上给大家造成一些的混乱啊。 所以说起来就是《芈月传》呢，我觉得哈，就个人评价没有《甄嬛传》好看，就是它的光环，主角光环实在是太厉害了，厉害到我连就是我这种女人都已经有点接受不了了。对，所以这个呢是有一些负面的评价的。但说起来，这种很厉害的，然后有很强烈的主角光环的这种大女主戏，你比如像花千骨，然后小骨本来就是一个这个体质很弱的一个小女子哈，然后结果后来呢，这个经历了种种啊，然后也四五个男人吧，一直都围绕着她，然后一直在这个帮她解决很多问题， 对， 然后最后呢还成了这神， 你说神？ 对呀、啊， 厉害了， 对，他是成了神嘛，对吧？然后反正我觉得这个戏当中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哈，就是主角不断的开挂。 说起这个《芈月传》呢，其实另外一部啊，我们刚刚也是跟大家老提到说，这个《甄嬛传》也是孙俪的一部代表作。这部剧其实同样也是开挂，但是它开挂的呢，可能比很多很多的剧就要显得高级很多。因为我们并不觉得这个开挂是一件很荒诞而不合逻辑的事情。 对， 它的很多事情都是合逻辑的，而且大家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其实我觉得啊，《甄嬛传》，我真的当时对这种剧啊。这个我们说太长了，我一看80多集，你知道这对一个男孩来讲的话是很毁灭性的一件事情，就是不可能去看的。但是因为当时这部剧太火了，所以我尝试去看过很多的这个情节的部分啊。我当时就觉得这部剧肯定会火，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虽然讲的是一个这个清代的一个宫斗戏啊，但是它其实很多很多很多的场景啊情节啊跟现实生活当中联系的太紧密了， 就是个职场， 完全可以找到现实生活当中的种种对照，每个人都可以在里面对号入座，找到自己的影子。男孩也可以， 比如说 是男是女都可以。 你觉得你是那个？ 我就是皇上。开玩笑，开玩笑啊！ 话说这部剧啊，在这个拍摄过程 当中，皇上比较惨。 对，因为女人太多了，然后就真的演皇上的那个陈建斌吧，这个实在受不了了，在片场就跟导演说：“哎，我的天哪！说这戏女人太多，太吵了，能不能安静一会儿啊？”确实，女人多了有时候也不太好哈，是吧？咱们看一下这个片段，就是看我们这个皇上哈，在这个临终之前的一个片段。 全二姨呢？ 药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全二姨， 下医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你杀了他。 皇上一向教导臣妾，无用的人不必留着。 你果然知道了。 皇上圣明庇佑，臣妾只需依赖皇上，其余什么都不用知道。皇上服药吧。皇上怕烫，臣妾先喝一口尝尝。好苦，不过良药苦口，皇上放心饮下就是。 药既苦，就先搁着。 好， 然后这画面的另外一端哈，就传来了隐隐的嫔妃们的一些哭声。 嗯， 啊，就这个皇上在临终之前啊，没有办法，就是他这时候已经无法跟甄嬛这个狠角色的女人对抗了。 嗯，所以说啊，这个我当时看这部剧的时候啊，也是觉得确实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我记得我记不太清是谁说的了，叫这个男人控制世界，女人通过控制男人来控制世界，对不对？真的，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因为这种所谓大女主的戏啊，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女主身上她有很强的光环。她同时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其实女人厉害起来真的也是很厉害的。 对啊， 其实我也不是说一个男权或者女权主义者，我是一个很中立的，就是这么一个对两性的态度啊。但是我真的觉得一个女孩真的厉害起来，大部分的男人所谓巾帼不让须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不管是从智商上，还是从他的性格上，还是从他的为人处事上，还是从他的职场表现上，等等等等各个方面。因为女性其实我觉得相比男性来讲，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她对情感的把握比男性要细腻很多。 嗯， 一个女性如果有了这个女性的特质，再加上她自己有一些野心，或者说她自己有一些对自己情感的控制能力的话，这个女人会变得很可怕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武则天啊，就是这样的，是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登上了帝位。而且我觉得真的是古代的大部分这个王侯将相，跟武则天比，有一点啊。是这个其他的男人皇帝跟武则天没有办法比的，就是关于自己认知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武则天在去世之后，她给自己立了一块无字碑。 嗯， 我觉得这个举动是几乎所有的其他的帝王跟她都不能比的，没有人有胆量来做这个事情。而但是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女性皇帝，她有胆量来做，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我觉得这个就是女性跟男性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角度也不太一样的问题了。就是男性啊，很多时候呢，从小被教育的就是我是男生，所以呢我要坚强，我有了问题不能哭，然后遇到事情呢我一定要这个就是自己自立自强，而且呢我一定要这个青史垂名，一定要这个非常厉害。但女性其实从小到大很少会被教育这些事情的，所以你看就是在那个武则天生活的那个年代哈，所有的皇上想的可能都是我要怎么青史垂名，然后我要怎么让所有的人都崇拜我，我甚至说不惜就把所有的人都杀掉，然后就让他们给我留一个好名声这种的。但是对武则天来说啊，咱不能说这叫偶像包袱吧，就对武则天来说没有这种包袱。就是她的内心当中，最后她为什么立无字碑，说我的功过就让历史来评说吧，就是无所谓，没关系，就他没有这种男性的这种偶像包袱，你知道吧？就当时当然那是在那个年代哈，咱们就着年代来说。所以我觉得你像包括刚才咱们说回这个大女主甄嬛，就是她最开始呢也是我不想去参与这些斗争，我不谙世事，可是时局如此，就有人把她给卷进来了。然后卷进来之后呢，在这样的一个时局当中，相当于她是比较被动的去接受了很多的选择。 没错， 对，这个就是可能看起来会比那个《芈月传》让别人感觉舒服一些的一个原因，但其实这个有的时候也是很强烈的玛丽苏的成分哈。但是《芈月传》当中很多其实是他自己的选择，就是我觉得他有的时候别人可能接受不了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甄嬛传》当中甄嬛，哎，大家就觉得这样是合理的。 就是因为他本来啊不是出于本意，但是因为这个后宫深似海嘛，一步一步的卷入这个当中也是在所难免，所以大家也会觉得其实这样的经历跟我们职场当中或者是跟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事情也是非常的像。所以说为什么大家真的当时我就看到，无论是这个各个年龄阶层，各个这个收入阶层等等等等，就是几乎所有的女性全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我就知道她一定是切中了大家的哪一个点。然后我一看，哎，果不其然，就是其实包括刚我们说的这种他一步一步被被动的卷进来这些后宫的争斗当中，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当中也有很多情况都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并无意与人争，但是这个所谓说这个什么是无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对，这个真的有的时候啊， 不是你有意的，但是卷进来之后你就发现，哎呀，真的没有办法，这个事情还有很多事情都是身不由己的。大家能够在很多的情节当中，这部剧的情节当中找到自己在生活当中的一种共鸣，这一点我觉得如果是一部电视剧能做到这一点，它必然会火的。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介绍了一些大女主的剧哈，虽然这个我们在大女主剧的这个事情上面我跟论论发生了一些分歧哈。 对，我的观念就是大家可以看，但千万不要学，不要多想，因为女生嘛，我发现就是爱多想，这你看完之后一琢磨就坏事了， 一琢磨，哎， 琢磨一下，哎，我的，你看别的女孩都能这样，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对不对？ 你才想多了呢哈！这个再有分歧的话，估计这节目就做不完了。 幸亏今天节目已经到尾声了。 哎，对，这个今天我们也放出榜单哈，就是关于这个孙俪演的一些大女主戏的套路榜，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知道朕不久于人世了吧？ 宫中人人都到皇上快驾崩了，提早哭一哭，不是哭皇上。 九八二活力榜之大女主戏套路排行榜。说起大女主戏，孙俪算是个不折不扣的专业户了。那么大女主戏的套路有什么呢？套路一，一个大女主配三个不同角色的男爱慕者，在大女主成就道路上各有助力。典型的电视剧是《甄嬛传》。在大女主开挂的人生里，或温柔如水的初恋，或霸气相护的蓝颜知己，还有成熟稳重的交心人，都是必不可少的配备。正是因为这三个重要的男人，成就了甄嬛杀不死的人生。 当然，天下万民都是皇上您的子民， 打得好，打得好，没错，这天下都是朕的，不过很快就是你的了。 套路二，所有男人都爱我，所有女人都恨我，感情中不能善终。典型影片是《芈月传》。唯一和玛丽苏剧不同的是，大女主剧的情感大多不圆满。《芈月传》，芈月一生当中有如此多的男人爱她爱到痴狂，有如此多的女人恨她恨到疯狂，依然逃不掉最后几乎孤独终老的命运。 我说死吗？ 姐姐，你又错。前只杀强敌和对手，如今姐姐孑然一身，手无缚鸡之力，我杀你做何？既然你已不是对手，我折磨你又有何趣？ 套路三，开了挂一般的智商，典型那年花开月正圆。大女主之所以是大女主，就是因为有科学家、文学家以及史学家般的天赋异禀。比如《那年花开》中的周莹，经商之道无师自通，为此一些编剧还不惜写死大女主身边的重要助力的男人们。但即便是这样，女主开了挂一般的智商也离现实有很大的差距。大女主戏很励志，但是也别看多了把它真当真了，这样就不太好了。 我只是习惯了，我们走江湖的，遇到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示弱的。人敬我，我敬人，人若翻脸，十倍奉还。 哎，刚才我们就看到了是今天的大女主戏的一个榜单了哈。 对，榜单当中有一句话真的说得非常好，大女主戏 我说的 非常的好啊，非常好，可以看，但是看完之后千万不要当得太真，要不然对我们这个男性朋友来讲压力太大了。 对女性朋友来说呢，其实有的时候还是要这个以现实为依据哈，不要活在梦想当中，也活在梦想当中呢，自己也会非常的痛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哈， 希望能够给大家在生活当中带来很大的参考还有帮助。今天我们不只是带大家看剧，更重要的是 教大家，不是教大家，就是跟大家分享在生活当中啊，应该去哎怎么做，给大家提供一种参考。 这话说的丹田之气、啊， 对、 啊，然后由心而发、啊， 太由衷了、 哎。对，然后我们可以这个私底下解决一下这个事儿哈。 嗯， 来，现在已经来到了17:54了，那么下面呢是挑战新歌声。 嗯， 我是赵爽， 哎，我是乐乐，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啊，咱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 Dress up like hipsters and make fun of our exes. It feels like a perfect night for breakfast at midnight to fall in love with strangers. Yeah, we're happy, free, confused, and lonely at the same time.The whole